听啊。 Thank you. 就是他强盗杀人的凭证。 前一人 出往下讲。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当头有请，此次公旨，爹父，我来问你，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 在徒弟室内。 勇士们，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 小人认识韩琦。 徒弟此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 遵命。 林夫站起来。 好，启禀相爷，果然是韩琦，自问一死。 林夫取血陈庄，开封府去告。 状告当朝驸马，无人敢写。 无人敢写。带领民夫去到官代署那里卸妆，拿过布鞋抓来见我。 多命，随我来。 王朝， 哎， 命你去往此赤宫与驸马报信。 将说什么？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行至京郊，偶遇韩琦，杀死了母子三人，请驸马国父一试。 过面 赵虎，小于此处地方，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好好看守。回呀！ 啊！

人一家人欢聚在一堂，父子义，夫妻情，你怎能忘？ 有人将我告， 敢把我当朝父王， 怎堪笑？ 嘿嘿， 满说你是驸马刀，你就是奉子龙断我功劳，这鬼子手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来来来，陈世美 包拯， 呸！你杀妻灭子罪难饶，怒气转了陈世美，杀下去。 黄姑道。

中， 我只选赵干黄金， 只因唐古相连城，微臣既是黄家奴，当与黎民断冤亲。相连相连济公又何知， 我太强我的小兄长，哪个抢了你的二哈里， 是非黑白要分明，王朝莽汉